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打路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夜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欢迎你在熟悉的时间，在整个城市变得安静的这个时段，锁定收听10点打路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让一整夜的好歌陪着我们，静静地想念一个人，然后幸福地睡去。首先有请熊天平，渔人码头。 世界是码头，他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怕夜黑时候你疏忽错过我分心等候，我已不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已不能回头，天你要上落多久，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才会守着不走，你给 在和谁厮守，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已不能回头。天，你要想我多久？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 很多的渔人码头，所有造访的行人或者旅行者都会在码头的这样一个间歇停留当中深深地想念一段故事，一个人。我不由地想起了之前听这首《想你在0:03》的时候自己的心灵感触，那是一种自由的、遗憾的、漫无飘渺的想念。马上有请庾澄庆带来这首想你醒在0:03。 别说不可能，有天若你去爱别人，我的心会恨，这回忆会困我一生。爱是荒唐的缘分，牵住矛盾的恋人，不是阀门的相逃，就是发疯的沉沦。唱到思念都伤人，

夜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谢谢小哥在晚上夺人的声音。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女歌手是高级的抒情演唱者，如今的你现在过得幸福吗？是否已经释怀了呢？ 如今是我只人在说梦，那都是我做了太多梦，回忆是我所有过的最美丽的痛，但青春是河流，你还爱我，梦是这时候，你爱过我，爱是旧时候，你还是我，在清醒时不愿醒的梦，但思念遗憾多， 之中解释了很多如今我们应该有的心态。趁着夜色，我们收拾一下往日的心情。在上半段十点打录机最后一首奉献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于李圣杰。其实每天到了晚上，你放眼周围的时候好像有些昏暗，但只要你抬头望向窗外，就是一片耀眼的星空。你是否可以打开想象，每一颗耀眼的星星，他的眼睛都在盯着你看。 你好喜欢看我眼睛，你说是宇宙的缩影，只要没有分离，天气晴能看见星星。我努力爱你，从你调整自己，我是邻居还是伴侣，时间带来残忍结局，在爱 爱情的戈壁，祝友情界限太锐利，对不起就一刀切开所有亲密。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转过身跌入黑洞，看着天长地久别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痛。眼底星空流星跌入手中，我紧紧握着抬头向上天祈求，口也挡住寂寞，谢谢你陪我陪爱听雨追风。用三年去维系感情，用三秒钟结束关系，剩回忆能回去，能温习，能把你抱紧，就算爱烧成灰烬，压起别无语。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转过身跌入黑洞，看着天长地久别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痛。眼底星空流星跌落手中，我紧紧握着抬头向上天祈求，愿你先找到温柔，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谢谢你紧紧握着抬头向上天祈求，愿你先找到温柔，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谢谢你陪我陪爱听雨追风，谢谢他给爱另一个 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打路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胸口已经存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迷离？向后已经吞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 当中孙燕姿带来的上好的青春。那回忆一下漫长的青春岁月当中，是否有一个让你欢喜让你忧的他，

的归宿有很多种，有的是两个人相处久了终于在一起了，安静的生活，有的是一方崇拜一方，永远无法企及他所拥有的世界，不管左边右边，我都希望你幸福快乐的看着他。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害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 左边唱出了很多女孩子心中无法表白的情绪，音乐有的时候是可以替我们说话的，音乐最大的好处 就是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躲起来，那是一个可以自由想象的世界，可以让爱无限的延伸，可以说我爱你，可以被爱，可以深深的想念和拥抱他。 记得那天你坐在我的面前，你的意愿很明显，等我的表现，我说改天，等我有足够时间，我一定给你一次完美爱情的宣言。多想捉紧每一瞬间，只怕不是一时昨天，才明白忽略是我最大的缺陷。我真的好想再说一次我爱你，我愿意放弃所有一切，只为换回你。如果时间能够为你而倒流，真的好想牵着你的双手，再说一次我爱你。回忆已经没有你在我面前，看什么也会感到厌倦，双眼，我想两个人盖一张被，一头刷牙，一头洗脸，才明白错把机会借给了明天。我真的好想再说一次我爱你，我愿意放弃所有一切，只为换回你。好比原来不是面对的道理，看清自己种下的可惜，重复后悔的想牵着你的双手，再说一次我爱你。 现在我们再听听那个年代用心唱歌的九六黄金一代的四大天王之刘德华，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艺人对歌曲对演艺事业充满了极大的尊重。我想现在的音乐方面的表达稍微欠缺的就是这些走心的部分吧，希望在爱情里我们都走心的去经历过，感受过，拥抱过，即使我们曾经因为很多的无奈分开，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那曾经撩动我们心弦的部分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难得的珍贵记忆。十点大陆即希望在这里陪你，让你找到久违的感动和莫名言说的微笑脸庞。有请莫文蔚。 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 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前奏响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看尽一切微笑的脸，还有蓬松的头发在风中摇摆的样子。风还在吹，你的笑容依然会在任何让你激动的时候呈现在你单纯的脸上。要给你说晚安了，让张国荣的歌声陪你入眠，明晚再见。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心里极渴望，希望流行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